嗨翻天， 在漫游嗨翻天吗？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哇，这个熟悉的节目，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好，回来了，我是许可。 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李可。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天气是越来越冷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这个火热的《漫游嗨翻天》依然在这里陪伴着您。 没错。那今天呢，你看又到一个这个秋高气爽，最近两天大家降温是吧，咱北京地区尤为的有点冷， 是 我觉得您这个早晚还是要多穿衣物啊， 没错， 注意防风防寒，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对，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对， 对，保护好身体。另外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如果您在家可以通过哔哩哔哩网站来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啊，找到我们来进行关注，因为我们会在一周的大多数五天之内开启直播啊，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同时呢，这个节目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精彩的视频回放。 没错，那咱们就说一个跟晚上有点息息相关的一个小游戏，最近新出来一个，好不好？ 好，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游戏叫找到我， 找到我 啊 ，Find Me。 对，而且是一组中小学女生做的一个影子游戏。 中小学这个不都应该是沉迷游戏？ 我说 现在都会做游戏了， 我说出来吓死你啊！四个姑娘只有十多岁，对。四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花三周时间啊，做出了一个游戏的雏形，而且她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了啊。这个平台解谜游戏，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找到我，也就是刚才李可说的这 Find Me， 啊，它有一个很奇幻的背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有一股黑暗势力袭击了一个小镇，啊，把人的影子和这个主人剥离，这就让以人类啊失去了这半个灵魂，而影子呢则被剥夺了记忆，在街上游荡，寻找着自己的归属。玩家的任务啊，就是让这个影子利用各种道具避开这危险，比如说灯光。啊，找到一条与人类主人的重逢之路。 哦， 啊、 这就是、 有意思吧？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找回家的路。 对，那这个游戏现在呢，也是只有一个这个 demo 和若干概念图。demo 的画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但是考虑到没有一个创作者或者是职业设计师，这已经很不错了。 没错、啊， 四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这年龄加起来、 哎，就说让你能画这个。 对， 你能画出来吗？是不是？ 对、啊、 让你能想到， 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创意和概念是最难得的。 没错，那你说到创意和概念，这创意概念哪来的呢？啊，它就是这个游戏的诞生地，其实就是今年暑假的这个，人家那活动叫 Girls Make Games 活动，女孩做游戏的活动，有点像那种，它这个就是由教育公司。啊，当时的一个 比赛， 对，主办的，还有索尼啊、微软啊、Google 啊、Intel 啊、MIT 啊赞助，啊，是一系列国际性质的夏令营，啊，包括研讨会啊、游戏开发大会啊，它的宗旨呢在于激发女生探索游戏世界的兴趣，鼓励他们投身女开发者仅占12%的游戏开发行业。 哦，也是，啊、就是希望在这个行业里，对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能得到改善。 没错，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夏令营啊，这个今年夏天一共有35个游戏在夏令营中诞生，找到五，就刚刚说的这个啊，进入到了前五，并参加了 JMJ 的第四届 Demo Day 的奖项角逐。五位业内人士呢组成了评审团，他们中有索尼互娱的美区主席，还有这个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等等这些人。这款游戏呢最终因为原创性和创新性获得了最佳原创概念奖以及最终的大奖。 没错，其实大家很难以想象它居然出自六个这个是多少11年级的学生之手， 六到十一年级就是小学到高中， 高中的应该是四个人组成这团队叫什么名字呢？叫这个啊，这个我也不太会念，这叫 Invanio 是吧？11岁的这个其中一个小孩呢，从9岁开始学习编程，自学编程。哎，你看人家这，人家9岁学什么？自学编程。 我9岁的时候还在过家家， 我9岁还在玩弹珠。这个啊，人家9岁 在 自学编程。他们团队另一名，咱们就称为小 A。这小 A 呢，13岁。啊，是太空和科幻的迷，对解谜游戏和密室逃脱非常感兴趣。负责什么呢？他负责游戏的谜题和关卡的设计。 哦，所以就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其所长。 对， 然后这个小 A 呢是个硬核玩家和乐高迷，喜欢角色和背景设计。 嗯， 啊，这他完成了游戏中所有的艺术相关工作。最后一位成员呢 K 热爱呢这个热金合金装备和 Prin， 平时呢爱写故事和学习新语言。他呢也参与设计了关卡，并且为游戏配乐。 哦，这就是 这、啊、 对，加上了自己平时的这个所长。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他们所热爱的点。 对， 所以说我们老说兴趣是对兴趣最好的老师、 嗯、 这有很多孩子喜欢玩游戏，其实也可以培养成一种特长，或者是让他们去学习相关的游戏设计，去走到幕后、 嗯、 对吧。 是， 哎，所以这些小孩们呢为了将这个游戏完成，他们呢在10月25号将项目呢放到了一个社交平台上，众筹资金为25,000美元。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一半的目标。考虑到近两年呢这个平台上的电子游戏项目将经常遇冷，这是个很惊人的速度了。如果资金达到了35,000美元呢，游戏将出现另一个影子的支线剧情。那超过45,000美元呢，将考虑在 PS 和 Xbox 上发行，过50,000就会努力登陆 Switch。哎，真是这些孩子前途无量，感觉。 对，前途无量啊、 嗯！ 也祝愿他们这个游戏做得更好。其实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多是创新， 对 啊，这种创新的精神，而且能够小学时候原创。其实他们的画面不一定精良，但是他们的整体游戏的设计，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可能解谜，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在乎画面，更在乎这种体验，就跟大家去玩密室逃脱一样。 对，所以对于这样的新闻，我们在意的更多的不是说它新闻本身，它研发出了什么样的游戏，而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个后续的力量。 没错， 嗯，然后我们也期待它能就是在这个创新的过程中带给他们更多的灵感啊、创意啊，让他们乐于投身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我们未来老了之后，有一天坐在家里，可能就玩他们设计的某款游戏。 对，我觉得更在意的呢，就是他们不要以这为压力，开心就好。是吧，设计这个东西开心就好。 嗯， 好了，那讲完这个小故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听一段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嗯、我们给大家盘点最近出现的另一条新鲜的资讯。 一会儿见。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啊！今天我们依然来给大家盘点最近热门的这些游戏或者和游戏有关的资讯。 没错，那我觉得最近一个消息啊，这个玩 Steam 平台的或者若干主机的玩家们一定要注意到了，这游戏大促销开始了。 嗯 啊，咱们呢就在今天在这儿，在众多游戏之中给大家推荐几个， 嗯 啊，给大家推荐几个不错的游戏， 那就讲讲 绝对能饱和您的胃口， 哎、 是吧？ 这个在家玩玩游戏也不错。 没错，那咱们呢，那就趁机是吧？趁他们打折促销，咱就挑选几个适合大家入手的，给大家推荐、 哎、 推荐。 讲讲。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就是 Prayer， 啊，就叫掠食。 Pray 啊， 掠食。 这个敌人呢，让你会更加强大。那这款游戏呢，目前是没有简体中文的版本，但是它支持繁体中文，译名呢叫做《猎魂》。 嗯， 实际上呢，这个中文的名字啊，确实和剧情有关，但是有点这个望文生义的意思。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游戏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知道吧？就是它呢是在2017年的5月推出的。这游戏我们为什么推荐呢？首先有几点我们要特别给您推荐一下。 嗯。 啊，首先这是一款沙盒化叙事结构的故事。 什么叫沙盒化呢？ 哎，简单的说呢，就是剧情不是一条线，您从头到尾就这么一条线黑下去。 嗯。 不是，也不是碎片化互不影响的任务。都不是。那这个游戏里呢，虽然任务、人物和地点的关系呢是确定不变的，但是你可以选择顺序。 哦，更多了一些自主选择、 哎、你可以先走后边后走前面，你也可以先走前面后走后边、 嗯、 这就会导致这个故事的走向完全不同。 嗯， 同时呢，你和 NPC 的这个互动也不是这个传统游戏那样拉进一个对话选择 yes or no, no 对吧。 嗯， 那 NPC 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干什么都行，你哪怕是干一些和剧情发展不相关的动作也没关系、 哦、 啊，你知道吧。嗯， 那这游戏开发得设计多少个线啊？ 对， 嗯， 所以呢就很值得大家入手，这是第一点。 嗯，那这个呢，作为一个科幻惊悚背景的射击游戏，那你的这个外星人敌人呢就非常的难缠，而且就是也有点一惊一乍啊。同时呢，好用的武器呢一般是比较金贵的，这个就导致了你必须研究高效的消灭，而不是变成简单的咱们平时玩的时候突突突突突随便的这样就是胡乱射击。那略微剧透一点的话呢，在 Prey 里呢，你和敌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仅仅是杀死和被杀死，甚至还有这个和身边物体的互动，这会完全改变对这个游戏一开始的看法。 没错， 而且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沙盒 化 的 叙事， 叙事 对、 哎、 这款完全的单机游戏，不管你玩几遍都会有新鲜的感受。 对，其实这款游戏你看就给你一种就是不用按顺序做任务、 嗯、 有一种不用被游戏支配的感觉， 就是我这一次这么做，然后下次我可能就换一个花样吧。 没错， 嗯， 而且这款游戏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游戏的美术非常的精美。 嗯， 游戏背景呢是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太空站啊，在这个世界中呢，就是啊，等于是有国家来合理建造了这个太空站。这太空站里啊，风格非常的杂糅，既有未来主义装饰啊，也能看到很多咱们现在的这些装饰。 嗯， 那游戏呢，由开发过这个《孤岛危机》的这 Cry in Energy 开发的、 嗯、 是吧？画面效果是一个它重要的卖点。 嗯，那这个目前 Prey 呢，已经在 Steam 平台上有这个75折的优惠啊，售价呢仅是97元人民币，而且在 Xbox 呢也有这个Xbox 和 PS 的版本。 没错，那这个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第一款游戏啊， 嗯、 大家再给推荐第二款游戏《The Walking Dead》啊，《行尸走肉》系列啊。那《行尸走肉》的这个电视剧啊，相对于漫画，相信被更多人所熟悉。 这个当时大家好多人追的、 啊、 特别 很多人看啊。你想，基于《行尸走肉》这个世界观推出的这个漫画呢，同样具有非常高的评价。 嗯， 2012年呢，这个 Telltale 啊制作组只制作了第一季的这个游戏。行尸走肉游戏截至到2017年的5月，这个系列发布了4个游戏，讲述的呢是剧情相连的4章故事。 嗯， 嗯，那这个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是呢，行尸走肉的游戏和动作场面这件事儿几乎是完全不相干的，这是一个互动漫画式的游戏，画面和人物呢都故意渲染成接近漫画的效果，人物呢只能是简单的移动，通过点击与物体和人物进行互动，从而推进这个剧情的发展。虽然呢这游戏没有可以操作的拿枪杀僵尸的这样的活动，但是它讲述的却是和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揪心的故事。 没错，那咱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在游戏的第一季中啊，这主人公啊是一个这个正在僵尸潮爆发的时候啊被押送的这个犯人利啊，整个故事中呢他呢却不像一个犯人啊，想拼尽全力保护一个陌生女孩。 嗯， 从第二季开始啊，第一季一年之后的这个小女孩就成长为主角了啊，通过逃跑啊和这些在僵尸横行的世界中求生啊，第三季和第四季呢故事稍稍和电视剧产生了一点联系， 但主要还是讲述这个电视剧之外的故事。 嗯， 制作组呢就宣布将在18年推出这款游戏的最终季。17年的7月呢，制作组宣布这款游戏累计销量呢售出了5000万份。 嗯，那这款游戏同样也是由主机 PC 和 Mac OS X 的手机版本啊，支持简体中文，而且目前 Steam 上呢也是在打折，4G全套3折优惠，售价也是为92元。 没错，那咱们再给大家推荐第三款游戏，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生化危机7》了。 哇哦，这个电影真的是还是蛮恐怖的。 爱丽丝是吧？啊， 爱丽丝是我的女神。 对，这17年初发行的这个《生化危机7》啊，听名字就知道非常契合这种恐怖游戏这风格。 嗯， 实际上呢，《生化危机7》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次回归。 嗯， 从这个4、5、6部动作游戏为主的射击呢，回归了1、2、3部的这种解谜为主的恐怖游戏风格。 嗯，那这个电影是从5就中章了，咱们就基本告别了。 没错。 那单从恐怖的气氛来说呢，《生化危机7》肯定是2017年最可怕的游戏之一了。熟悉这个系列的玩家初玩这一部会觉得这完全和这个系列没什么关系。那本作的这个标题呢也分别是这个系列在美国和日本的英文名字，所以直译的话应该就是生化危机7之生化危机。这简直就是实际上就是像游戏标题的标题那样，这部游戏呢还是比较具有老的这个生化危机游戏的格调的。那这个7呢是一部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系列作品，那结合游戏里这个比较恐怖的周边环境和神出鬼没的敌人呢，恐怖效果是相较于过去更进一步的。加上这个很难打败的敌人呢，和以及很难以找到的这个道具，心理脆弱的玩家玩这个游戏绝对是个折磨。 没错，那如果你有这个 PSVR 的虚拟现实头盔呢，在虚拟现实模式下呢，这款游戏将是得到一种升华。 嗯， 啊，当游戏的主角从地下室深度接近下巴的污水里走过的时候呢，戴着头盔的你会觉得马上就要喝下这些不可名状的液体了啊！ 我想想都觉得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挺害怕的。 是。那这款这个《生化危机7》呢，目前有 PC、Xbox 和 PS 的版本 ，VR 模式呢为 PS4 独占。那 Steam 上的《生化危机7》正在打5折，大家可以考虑入手，售价目前为114元人民币。 嗯， 那咱们给大家推荐今天最后一款游戏呢，就是这个《超级马里奥奥德赛》。 哇，这个 可爱的游戏， 对，终于有了一个这个温柔一点的了。 对。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可怕啊，特别是我们在万圣节推荐单纯的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玩。 嗯 啊，刚刚在这个10月27号发售的这个超级马里奥奥德赛是任天堂在 Switch 游戏机上自行开发的马里奥系列正统作品，属于箱庭探索系列，主打呢自由探索，和过去评价最高的系列作品超级马里奥银河那种单线过关不同，与阳光马里奥比较类似。 游戏中呢你还是像以往那样操作马里奥大叔来收集道具打败坏人，最终找到被库巴抓走的桃子公主。但本作最大的特点呢是主角马里奥头上的帽子也成为重要的道具之一，就是我们小熟悉那小红帽啊。在一些场景里呢，马里奥将帽子丢向敌人，就可以附身在敌人身上行动和过关，这样游戏过程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在 Switch 的掌机模式和主机模式中呢，本作还提供了不同的操作方法。 没错，其实我和李可单单通过这个文字描述啊，是很难表述超级马里奥奥德赛这种探索和收集游戏里关卡设计的精妙的。 重要的还是得在于体验去尝试。 媒体的评分呢，你就可以看出这部游戏的诚意。目前包括这个 EDG、 IGN、 GameSport的 Coating Carlo 在内的这种游戏媒体，以及 The Winner 卫报这样的科技和大众媒体呢，都是给了这款游戏满分。 那这个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跃跃欲试了啊，放心，这款官方版本呢是支持简体中文的，但目前因为 Switch 没有在中国发售，并不能在中国大陆买到官方的这个渠道的卡带。但是在任天堂的官方在线商店呢，这款是售价59.99美元，约合就是400人民币。可能在网上这个购买呢，卡带售价应该比这个要稍高一点。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目前在打折的几款非常好玩的游戏了。我觉得您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是吧？ 嗯， 这几天呢，真趁着它打折，看有喜欢的或者听到我们推荐好玩的游戏，您可以下载，不妨来试一下啊。行，那我们推荐完这几款游戏，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上半场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 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可。 大家晚上好，又跟大家见面了啊，依然是带来好玩的游戏啊，跟大家聊聊最近关于游戏的资讯。嗯， 没错，那我们就是这个第一款啊，第一款这个节目啊，讲这个游戏动漫的。对对对，没错，您可以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或者可以通过哔哩哔哩网站上搜索 UP 主漫游嗨翻天，啊，来搜索到我们，这样可以关注到每天的这个直播。 嗯， 啊，另外我觉得咱们下半场跟大家讲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可惜的事儿啊，也跟大家分析分析这原因， 讲一个游戏背后的故事。 这个有一个原来有一个设备啊，叫 Kinect 啊 ，Kinect 呢停产了。这个游戏设备顾名思义，很多知道的玩家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想解放玩家双手的一个游戏设备。 嗯， 啊，有些不了解的呢，您通过字面意思也能了解。但是这个游戏设备呢最近失败了，咱们就来讨论讨论啊，这款 Kinect 怎么会失败？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个 Kinect 呢是微软配套 Xbox 360发行的一种体感设备。 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很多人发那种朋友圈发那种小视频， 玩网球啊， 哎，对，打网球啊或者乒乓球啊什么，就直接用双手就可以玩，不需要用任何的手柄啊或者是这种道具。 没错。 嗯 嗯。然后呢，这个它曾被认为啊能够让玩家来解放双手，让所有人享受这种游戏的乐趣。它呢也曾经被微软视为改变游戏玩法的突破性技术，在其他科技领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嗯， 它当年的销售成绩呢非常惊人，也是被这个吉尼斯记录为销售最快的电子消费品。 对， 然而在7年后的10月26号，当微软宣布 Kinect 停产时呢，没人表示吃惊，也没人怀念这项技术，他们反而会去古早的这个 Kinect 宣传视频下留言，我真不敢相信当地人们居然信了啊。 这个我感觉有点那种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啊。 对， 这个说法呢显得有点马后炮，但是的确呢是微软犯的一个错误，误以为玩家一心希望摆脱手柄，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解放他们的双手。 嗯， 当然了，还有一层潜台词呢，就是潜台词啊，就是抛弃象征着门槛的手柄，可以让更多人变成游戏玩家。 嗯 嗯， 7年之后呢，解放双手这件事谁做到了呢？ Switch 做到了，是吧？但是他做的比较聪明一点，仍然让玩家可以摸到熟悉的操作杆，精准的这种按键操作，永远呢比空手挥舞更适合核心玩家的方式。而索尼呢正在实验着这个让大众啊加入主机游戏的另一种方式，把人手一只的这个智能机按上 APP 变成手柄啊，实现客厅聚会时的多人游戏体验。 嗯， 这 Kinect 呢就成了一个试错的产品了。 但是呢，可能有了这个前面的尝试的失败，才更明白了我们这个玩家所需要的是什么。 没错，咱们就来说说这 Kinect 之前研发的整个过程吧，也算给大家普及一下。 嗯， 这 Kinect 始于一个传感器啊，它的宗旨呢就是将声音和动作啊转换成魔法，但是没有这方向盘。 嗯， 它这个项目呢出现得很突然，在2008至2009年的时候呢，正是微软 Xbox 360主机最当红的时候。尽管在发售3年后呢，它的销量刚刚被后来者任天堂的 Wii 稍稍超过，但是在本身性能过硬和游戏品质出色的情况下，360的表现一直十分稳定啊。回头来看呢，很多评论者确信它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主机。 嗯，但是在主机相对较长的这个更新周期中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试验性质的升级和外设扩充，以注入新鲜感，让其始终保现着对这种新老玩家的吸引力，增进后续的销量。在2009年的 E3 中呢，微软带来的升级就是代号为 Nitel 的项目，革命性的新玩法，无需任何手柄。如果你知道如何挥动手臂或者是扭扭屁股的话，或者说话，你就和你的朋友可以立即加入，生活经验是你唯一需要的经验。 没错，这就是后来的那个 Kinect 的啊，它呢与这个 Connection 的连接啊，它是一款 Xbox 360的一个周边设备，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它能通过面部和动作识别技术呢，让玩家得以完全抛开手柄，用语音和手势指令来操作游戏主机的操作系统界面，只要做出动作就可以玩游戏。它这个外设就是一个小架子，一个小横条啊，大家都应该熟悉，如果熟悉主机的。 对， 它呢没有按键，也没有摇杆，所以其实不存在任何复杂的操作。那在微软的设想中呢，移除了这些障碍，那么那些不具备任何手柄经验或者不擅长游戏的这种手残党，这下就可以像核心玩家一样畅玩游戏了。 嗯， 这呢就是微软在那场 E3 上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 Kinect 的一个卖点。 对，所以也是为了让玩家能够更多的玩家参与进来吧。 但是呢，当时时任微软互动娱乐部主任呢就说了，手柄是障碍，他在游戏玩家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画了一条界限。我们能突破手柄吗？我们能让你这个人成为手柄吗？我们能。那在发布会和之后的陆续放出的演示里呢，玩家真的作为手柄发挥了作用，他们在空气中挥动手臂，假装操纵着光剑是施展原力，他们在电视机前来回跳跃，假装正在滑板，原地做出跑步的姿态，假装赛跑。在一个代号为这个 Project 的游戏试玩里呢，玩家对着虚拟人物做出了各种表情，假装在和真人对话，伸出胳膊假装接到了对方抛来的物件，所有的操作都是 Kinect 通过捕捉动作而完成的，看起来确实很有魔法效力啊。 没错，甚至呢当时连这个斯皮尔伯格本人都上台为其这个背书啊，说微软所做的不是关于重新设计方向盘，而是根本就没有方向盘啊。这个把游戏比作开车，这个精确的比喻呢背后就隐藏了另一层含义，就是没有方向盘就开车其实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啊。表面看来呢一切都被简化了，因此新人面前的障碍消失，但是对于那些需要精确操作以完成任务的游戏而言呢，没有实际存在的这个按键和操控摇杆呢，仅凭玩家不精确的姿势去模拟，简直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一个体验啊。 嗯，其实咱们看到这儿，说到底微软的目的就是想简化操作，而简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扩大主机的受众群，让任何年龄任何技术就是没有门槛了，这所有的玩家都可以加入进来。那在当年的这个 E3 上呢，也上台演示了从 Kinect Mouse 到 Kinect Disneyland， 正是一群甚至不能称其为玩家的儿童，他们在手舞足蹈或者尖叫着去模拟老虎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宣告了 Kinect 绝不会成为核心玩家的心头爱。 是，咱们来回归当时的这样一种背景啊，就是任天堂和索尼啊都已经推出或者在研发自己的体感设备。同年呢，索尼开始尝试将 PlayStation I 与这个动感摇杆结合，即后来的 PS Move， 而任天堂的这个 Wii Sport 体感游戏呢早就大获成功了。那具备体感功能的这个 Wii Remote 的控制器呢特别适合指向和挥动，让体育电子类的游戏的魅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那这种趣味性的运动体验就让这个 Wii 真实实现了这种客厅娱乐的定位。 嗯， 其实客厅娱乐呢正是所有主机厂商想努力实现的目标，因为呢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产品已经突破了原先的受众群。其实也是在 Wii Sport 成功发售两年后的2008年， Wii 的美区销量其实超过了 Xbox 360的一个销量。 嗯，那这个 Project Natal 的推出呢和索尼或者任天堂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的微软娱乐商业发展部的 VP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真的只是关于打破藩篱，接触到更广大的市场，因为手柄就是障碍，他们看起来很吓人。 对，那经过了两年E3的这个推广和发酵啊，这 Kinect 在2010年的11月4号呢在美区首发，售价150美元。纽约时报广场呢人头攒动啊，这个微软员工集体伴随着体感游戏舞动，背景伴随着大大的标语你就是手柄啊。这 Kinect 在面世的第一个60天里呢其实卖出了800万份，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头衔是销售速度最快的电子消费品。在其7年的寿命中一共卖出3500万份，其中有一半是在头一年卖出的。 嗯，那消费者的决定呢其实也不难理解，不用手柄的 Kinect 看起来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在他们之前的这 Wii Sports 又是那么好玩，他们没有理由一开始就怀疑这会导致糟糕的体验。 对，而且呢微软已经投入了这个5亿美元的营销费用，把它包装成最有前景的新技术，不但呢是在这个游戏的这个领域，还有你看啊，课堂教学、医疗、学习乐器、宇宙探索，甚至连这个奥普拉的这个秀都送出 Xbox 360和 Kinect。而在首播平台 Kinect 的这个媒体中呢，正是老道的游戏媒体之外的一些主流媒体纷纷给予了绝赞的评价。 嗯 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开始趋之若鹜啊。 嗯，那比如说一开始是不起眼的那些，比如你需要很大的空间让 Kinect 完全发挥动作捕捉的效率，如果你的客厅不够大，那么你就得开始移动家具，住地儿更小的就没有办法玩了。于是呢这几乎是排除了学生公寓，而这个学生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那再者呢，首发的17个 Kinect 游戏呢只有舞蹈中心让人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大多数似乎只是在让你试验新系统，伸伸胳膊动动腿， 其实根本就不是像在玩游戏， 没错， 像在做运动， 没错。而且糟糕的呢还在后边，即便是起初对 Kinect 的抱有耐心的玩家呢，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感到一波接一波的失望。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个游戏啊都可以被归为家庭娱乐和健身类，而他们大体其实相似，游戏品质呢十分一般。玩家们多花$150购买了这个 Kinect 的之后呢，并不是想拥有这些重复无趣又不准确的经历，更何况呢这些游戏类别根本就不是 Xbox 360核心人群所喜欢的。 嗯，哎，这么说就有些遗憾了。大厂商们呢曾经表示要支持 Kinect 游戏，那 EA 和育碧在 ES 承诺过会将体感带进自己的体育系列，但事实证明呢这些游戏不适合 Kinect，具备延迟效应、读取不精准的 Kinect 甚至降低了游戏体验，那敏感性大打折扣，整个过程呢变得相当的迟钝，充满失控感，而令人就相当的不适。甚至有人因为在非法里这个语音呢骂人啊而被罚了红牌。 没错，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 Kinect 的先做一小段的了解啊。听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讲 Kinect 的后续发展。 好的， 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克。 没错，那咱继续说这 Kinect 啊。 嗯， 就是如果呢当时一个玩家想好好玩，比如像汤姆克兰西这类射击游戏呢， 嗯， 他也断然不会抛弃手柄， 嗯， 让 Kinect 去捕捉自己的动作。因为真正的核心玩家呢把精准视为完美，他们并不在乎这个复杂的这个按键组合或者双手之间的障碍束缚了自己的动作，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完美的 combo 或者一次时机正好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瞄准。所以呢这种体验在电视机前挥挥手呢带来很不方便， 嗯， 那样显得就太简单，甚至有点延迟，也不准确，抹去了呢这个新人和高手之间的差距，让艰苦的这个熟能生巧过程变得不再重要。 嗯，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呢，这就让电子游戏本身失去了一些意义。 嗯，其实有些核心玩家他相应的用这个手柄或者是用双手去控制，反而他觉得精确一些，更熟练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事实呢，就是厂商们没有支持 Kinect 必要，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开发 3A 游戏的流程，这套流程呢更适合用于具备手柄的环境，并没有玩家抱怨手柄操作不顺啊，所以他们没必要像微软希望的那样将之简化。那一位 Xbox 内部人士呢就说，像光晕这样的游戏根本不需要 Kinect， 它已经有了一套非常精准非常细致的操作设定，而且为了游戏的平衡性，你也不能赋予 Kinect 玩家那么巨大的优势。 对，简而言之呢，对于开发商而言呢，抛开原来的流程去做这 Kinect 的游戏呢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嗯， 没有大作导致 Kinect 呢不受欢迎，于是更多的开发者不愿意为这 Kinect 投入精力，这在当年形成了一种堪比如今 VR 游戏无大作的一种恶性循环啊。 Kinect 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无用的一个设备，上面一些起先其实能给大家带来新鲜的体感游戏呢，这不会坚持很久嘛，就是几个比划动作，很快就让大家觉得无聊了。 嗯，所以重点呢还是因为缺乏好的这个游戏，其实让微软的这个客厅娱乐梦给破灭了。它毫无疑问没有能够获得核心玩家的青睐，也没有能够如预想那样带来更多的大众群体。那部分人呢已经有了 will， 那或者发现 Kinect 游戏并没有那么新奇，这个设备的后续口碑呢则可能最终让他们拔了草。 没错，就在那个曾经让人觉得很神奇的演示会上呢，其实呢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刚需。玩家对好游戏的定义呢并不在于这个屏幕内外随便休闲的表面互动，而是在于关键的这个游戏性和剧情，这才是带来沉浸感的关键要素。 没错， 况且呢这个当年被寄予厚望的项目从来就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就重点还是 好游戏。 对，重点还是说内容为王。 对， 你当你有好的剧情线的时候，就跟我们看电影，不管是它是大屏幕还是小屏幕，如果它的剧情足够吸引人，我们拿手机看的也津津有味。如果它的剧情很拖沓，或者是叙事很没有章法的话，我们即使在电影院也有可能会离场啊，睡着这样的情况。 主要是它不太精准。 嗯嗯。那这之后呢 ，Kinect 呢进行了一次我们这个标题为“徒劳的拯救”。那 Kinect 靠和360的捆绑优惠销售呢持续这维持着增长。那在2013年2月呢，微软公布的数据显示，他们卖出了7600万台和7600万台360主机和2400万台的 Kinect。 没错，那这种捆绑发行啊，在 Xbox One 首发时呢又重复了一次，一直到2013年11月次世代主机 Xbox One 首发时呢，微软称新主机将包含一个更新过后的 Kinect， 它将是 Xbox One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令新主机的价格飙升到了499美元，比同期竞争对手 PS4 高出了整整100美元。 那这就不用说了，核心玩家肯定是最痛恨这个的涨价嘛，没有人想为了与自己游戏习惯完全不搭的 Kinect 多花100美金。那而且呢它仍然需要很大的空间才能施展，这简直是微软自己在说请不要购买 Xbox One 了。 对，这就直接把玩家们等于推向了索尼了。所以两家主机同月发行，在第二个月 PS4 的销量呢就轻松超过 Xbox One， 半年后两家公布的季报差距比非常明显，索尼在2014年的第一季度卖出350万台主机，微软仅仅卖出了110万台。 嗯， 估计青睐 PS4 和 Xbox One 的人数比例大概是7:3。那这种倾向性呢就自然会有独占游戏质量等其他原因了，但是谁也不会怀疑499美元捆绑 Kinect 的举措强烈打击了玩家的购买欲。 嗯，那另一方面呢，尽管微软仍坚称 Kinect 是未来，但是关于设备的一切变化呢都不大，也许呢它在技术端有这个有限的提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精准度和控制感不够的这个关键问题，也没有好的开发商对开发 Kinect 的游戏感兴趣，所以 出现的都不是什么好游戏。伴随着 Xbox One 首发的 Kinect 游戏只有一款，就是 Fighter With Me， 它在呢 Metacritic 的评分呢只有 23%。 对，在意识到玩家真的不需要 Kinect 之后呢，微软就终于后来松动了。最后的那根稻草呢，出现在14年的4月，微软 Real 的工作室呢，150人团队开发的这个 Kinect Support Rival， 致力于创新啊一代这个 Kinect 的全部魅力，但是却惨遭失败了。这最终导致15位 Real 的开发者呢被解雇。意识到大局已定的微软在5月便放弃了捆绑，玩家终于可以花399美元买一个不含 Kinect 的 Xbox One 了。这一举措也让 Xbox One 销售复苏，逐渐缩小着和 PS4 的销量差距。 那与此相对应的呢，就是没有人再为 Kinect 开发游戏了，甚至微软自己在2016年发售的 Xbox One X 上，微软也去掉了内置的 Kinect 接口，要求玩家运用额外的 USB 适配器了。 所以呢 Kinect 早就在慢慢的这个消失了啊，它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是耗着存货罢了。要是有什么安慰，就是微软在研发 Kinect 的过程中呢获得了不少技术体验，间接催生了这个 HoloLens 和 Windows Hello 的感应与识别技术了。 所以任何新事物的这个消失可能也带来了很多它相应的一些收获和过程吧。 我就记得当年 Kinect 出发的时候啊确实很好，但是不得不说它有一个劲敌，其实主要就是 Vail 这个体感研发太好了，而且微软在后来呢一直没有解决它这个操作不够精准不够精确的一种感受。而且 Vail 也比较擅长研发那些网球类游戏啊，这微软都是一些大作，核心大作，用这个 Kinect 确实不够方便。 对、而且这个 就导致了最后的销量一个惨淡。 而且这个体感游戏可能很多人最初的购买是因为它的新奇和新鲜，就是刚出来， 没错， 但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并不强，也就是说它的粘度不够。如果它一直有持续的好的游戏出来的话，可能会给这个玩家带来更多的持续性的关注和体验。 是，行，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盘点一个啊，最近有一个游戏要有大动作了啊。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海问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克。 最近呢，这个很多人就问啊，使命召唤什么时候会被改编成电影呢？动视就曾经给出啊，可是游戏本身呢就是电影的之类的回答。但是最近几年啊，这情况发生了些许改变了。你比如说啊 ，Skylander 的动画片呢登陆这个 Netflix 是吧？魔兽世界呢也改编成了电影。动视呢在2015年11月成立了影视部门，专注游戏改编电影。该部门呢现在致力于将这个使命召唤送上银幕。这个非常大型的这个 IP 衍生计划里呢还增加了这个电竞和消费品部门，他们正在尽可能的挖掘一下旗下游戏的这个衍生的潜能。 那动视消费品部的主席兼 CEO Tim Kaping 简单的谈了谈这种改变呢，他在今年年初刚加入的消费品部，尽管动视暴雪在该领域投资了多年，但先前的消费品业务都被分散了各个部门，最终呢他们决定将这些业务整合升级，成立独立的消费品部去开发 EP。那么他就表示呢，我们把这些称为未来的系列是一种全新的看待游戏系列并挖掘其更多市场价值的方法，它关于超越 IP 本身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改变。 没错，那这个 CEO 也称啊，公司旗下几部大作，比如说《守望先锋》啊，《命运》啊，都足够持久、稳固又复杂，所以完全可以从中提取出这个线性故事的内容，同时又具备开发出消费品和进军电竞的可能性。 嗯， 但是动视呢，不会单纯的这个为做这个项目而去做，他们呢只会在合乎情理的状况下干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就是说超越游戏本身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守望先锋》属于这个类别，玩家们其实都渴望游戏之外的剧情，那我觉得这个 CEO 应该会抓住这个机遇。 嗯，那作为单纯的这种对战游戏呢，其实《守望先锋》不太可能有剧情的模式，尽管开发者们呢尽可能在游戏中暗示一些剧情，但是对热爱角色的玩家来说远远是不够的，他们因此呢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同人的创作中去，所以呢这也可能获得了暴雪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呢，暴雪通过漫画、动画短片和虚拟新闻报道的方式呢也在拓展着自己的宇宙。 没错， Qpin 呢所在的这个消费品部门啊负责衍生产品的这个开发，受众群呢也是最投入、最愿意拥抱系列宇宙的那群玩家。他就说啊，关键还是在于人们对系列的这种依恋程度，类似星战啊、神秘博士之类的系列呢就能让人全身心的热爱，并希望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爱意。再打个比方啊，守望先锋和魔兽呢就是这样的产品，当你拥有一个特别赞的宇宙，那么热爱它的人呢就想穿它的产品在桌上放角色的这个封口，书架上呢塞一本相关的小说啊。 嗯，那其实但所有的产品呢就不是都适合这样的开发，比如我们都很熟知的这个 Candy Crush， 尽管玩家平时每天会花